没深夜痛苦过，又怎么会有资格谈论命运生活？宁可壮烈的闪烁，不要平淡的沉默。别问这是为何，因为我曾和恶魔斗过几回合，就算他激动恐吓，不握手言和。因为曾去日无多，才懂我想成为的我。真心面对火，害怕却不退缩，所有置我于死地的，也激发我胆魄。狠下心趟过火，重生在丰富过的躯壳，当得起每个失落的，凭着我够执着。是短暂的花朵，也是最长久的湖泊。总有美好要借我寄托。深爱的都难以割舍，特别的妈妈说你要好好的，永远是让她骄傲的女人。和恶魔斗过几回合，就算他激动恐吓，不握手言和。因为曾去日无多，才懂我想成为的我。真心面对火，害怕却不退缩，所有置我于死地的，也激发我胆魄。身在丰富过的躯壳，当得起每个失而复得，凭着我够执着。生在丰富过的躯壳，当得起每。